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首春风十里来自陆先森乐队，不是我发音不准，是名字就是陆先森。他们自2015年10月发布了这个首支单曲春风十里以来，便迅速俘获了全国各地文艺青年的芳心。其中一句歌词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更是成为乐迷口中的金句。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今天不仅有春风，而且还有雨雪。今天北京西部北部山区有降雪，此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仅有二度，三到四级的北风，体感阴冷，空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差。回顾今年的冬天，北京整体降雪稀少，从去年的12月1号到现在，北京累积降水量甚至不足5毫米。这次的降雪与上次降雪中间隔了大半个月。明天多云，零下6度到4度，北风4级，大风降温并伴有降雪，天气阴冷，春捂秋冻，注意防寒保暖。 在这三月微寒的晚上，今夜我就要离开，旅行背包压在我的肩上，清香躺在我身旁。不要想，不要再想，往事不要再回想，趁着夜把悲伤隐藏，藏在热闹的车厢。拥挤的列车，请你带我走，留下他送我的忧愁。悲伤的列车带我离开，我也许不再回来。深夜的列车，请你带走我，你是否不会难过？悲伤的列车不再回头，在我流泪的时候。悲伤的列车不再回头，在我想你的时候。 记得列车，请你带我走，留下他送我的忧愁。悲伤的列车带我离开，我也许不再回来。深夜的列车，请你带走我，你是否不会难过？悲伤的列车不再回头，在我流泪的时候。悲伤的列车不再回头，在我想你的时候。在这三月微寒的晚上，今夜我就要离开，旅行背包压在我的肩上，你不在我的身旁。 OK， 又到了适合听好妹妹乐队的季节，这首《北上的列车》也许你刚刚才下了这趟列车，春节的热闹劲儿还没有消散，转眼今天已经是节后第二个正式的工作日，不少人选择在最后一天返京，是因为不舍和家人团聚的短暂时光。昨天24万人坐火车抵达北京西站，顺利回到了北京的家，地铁、出租车、公交、网约车，北京西站的工作人员使出浑身解数，让各位能够在这最后一站与家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尽量缩短，停车场增加出租车，缓解打车难，为手机约车开绿灯，方便人们提前预定，一个个微小的改变组合在一起，就成为人们回家更便捷的保障。志愿者则是活跃在北京西站内的另一道风景，除了社会志愿者，更多的是车站职工下班后加入到志愿者队伍当中为旅客服务。我们都是生活中最可爱的人，可爱的你请出乔任梁。 现在就抱你紧紧的，有太多记忆你笑着，你怎么哭了 Lovely， 你的宝贝弄丢了吗？在我眼里能找回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西工匠胡同到王府仓胡同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普通道路知春路东向西方向，从科学院南路到中关村大街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连续拥堵时间较长的道路有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京珠高速到琉璃河环岛连续拥堵123分钟，拥堵距离3.6公里，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目前本市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时速为40公里每小时，全程拥堵距离62.3公里，与前两周的同一天同一时刻的历史数据相比，拥堵距离减少了54公里，减少幅度约为46%左右。可见今天在这一时段的道路拥堵情况要比前两周稍轻一些。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郑秀文久违的国语 EP 将于2月14号发行，他为自己和张孝全主演的电影《合约男女》献唱的主题曲《理智与感情》也将收录其中。从《瘦身男女》的主题曲《终身美丽》到《孤男寡女》的主题曲《感情线上》，为主演的爱情喜剧演唱主题曲似乎已经成为郑秀文身上的一个标签，正宗爱情片和正式情歌的标准搭配也让观众有所期待。听后不仅耳朵怀孕，还顺带收获了男神张孝全的表白。抢先来听郑秀文《理智与感情》。 荧幕浮现的影像，那些人你过目不忘，你正在关注谁的近况？地球上我们天各一方，多渴望可与你分享。远距离的你就像在身旁，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冲在我的左右，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需要什么理由？那么近却又那么的遥远，原来爱情像电影一样，你是需要信息上场，但在现实里我不敢奢望。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冲在我的左右，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需要什么理由？我继续假装没一样没心慌，请你快看穿，还没到绝望，有希望，我们来日方长。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总在我的左右。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我还需要什么理由？你会不会是我的？ 盛世情歌总能成为都市男女在钢筋铁泥的都市围墙当中流露出情感的最佳出口。各位记得2月14号去影院来看看这部合约男女。接下来要出场的荷尔蒙先生团 BBF 于2017年的1月4号在北京举办了王者之声新专辑的首唱会后，趁热再度于2月6号正式在全亚洲发行我们万岁庆功版，特别收录 BBF 首唱会王者之声曝光的压轴表演曲目我们万岁的录音室版本，以及全新的单曲只唱给你听。那就来听咯， BBF 男团只唱给你听。 为你打怪到天亮，最新装备为你奉上，爱的腰闪暴天下无双，这样才够爽。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爬完楼梯稍事休息可以做做家务，男士也一样，洗衣服、买菜、烧饭、擦地板，这些小家务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也蛮累人的，但是又不得不做。不过在做这些小动作的时候，不要忽略了他们对身体肌肉的作用。做家务是一个比较好的瘦身运动，经常挽起袖子来做做家务，可以更多的消耗卡路里。尽管做家务是一项很琐碎的事情，但是积小成多，只要持之以恒，就可以达到很好的瘦身效果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Why?

这是牛奶咖啡的呼喊。明天你好，过节总会收到很多过节礼，什么水果啊、牛奶之类的，来不及喝或者开启后没有喝完过期的牛奶，先别急着倒掉，只要肯用心，过期变质的牛奶依然有利用价值。如果过期的牛奶已经有了明显的酸腐味，这时候可以用它来浇花，在花土中间挖一个小坑，把牛奶埋进去，这样就不会有难闻的气味了。需要注意的是，牛奶不能多哦。我们要做生活的诗人，来听张志成诗人结束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下个时间段继续陪你来听歌。 喜欢上可以在山里靠近你的雨天，喜欢上可以轻轻反复想着你的黑夜，喜欢的感觉就像晒过太阳的棉被，带着一种温暖的香味，把我紧紧地包围。 Yeah.

个人的时候，等你常常在为你不知不到甜蜜，我才发现我其实没有一首歌可以好好唱。这些是你带给我的感觉，无论快乐或悲伤都完美，多希望有一天能够陪你到尽头，留你在我的宇宙。 旋律配得上你，这个季节只有韭菜最配你。春季的韭菜最鲜嫩可口，春天的气候冷暖不一，多吃一些春韭可以驱阴散寒，而且多吃春韭可以增强脾胃之气，有益肝功能，老少皆宜。生吃、凉拌、炒食、包卷、做主料、做配料都很美味。平常呢，我都是把韭菜做成配料包着吃，但最近我发现春韭凉拌是简单又美味，只需要用热油激出蒜末和辣椒粉的香辣味，然后选自己喜欢的调味料兑成酱汁，浇在烫好浸凉的韭菜上面凉拌，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韭菜的营养和鲜香，而且口感脆嫩，鲜得不得了。晚上回去做给自己和我爱的人试试吧。林宥嘉的翻唱作品。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成家立业之类的等等。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 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这茫茫人海，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无人承诺谁的最爱，想相信永恒存在。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不要变得透明。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这梦。不再离开，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东环路附近有 1.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到军民团结路有 3.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3公里；

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这应该是一个充满欢乐的故事，用歌声记录情感故事，把内心独白唱给你听。严正豪十年磨一剑，我在丽江等你，我在艺兴等你，双专辑巨献。歌手严正豪偶然结缘丽江，忠于爱情的他固执地认为放弃北京的事业便可以拥抱美好，两个月的苦心经营不料成为了幻影，满怀欣喜地赶到昆明的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不能回北京，更无颜回家乡贵州，所以剃光了头躲进丽江，在爱情的阵痛当中他昏睡了两个月。丽江古城偏僻的巷子和石板路让他逐渐清醒起来，既然来了就不要像游客们那样拍拍照逛逛就走了，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留下一张专辑作为礼物送给丽江，然后再抽身离开。严正豪，我在丽江等你。 Bye.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东环路附近有 1.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北五环路到小清河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昌平路辅路到安祥路有2.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三环中路东向西，从京藏高速辅路到太平庄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东二环北向南，从东直门南大街到建国门北大街有2.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普通道路方面，阜成门桥南向北，从王府桑胡同到北玉带胡同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热热闹闹的过完年，压岁钱收的不多，体重可长得不少。用一种委婉的说法跟大家形容一下过年期间的我，那就是眼睛一闭一睁又长了2斤肉。所以我们好好的运动锻炼吧，在各种减肥方法当中，最安全有效的减肥手段是运动，而在各种运动当中，最理想的减肥运动是游泳。游泳是一项有氧运动，消耗的热量也很多，这是因为水当中传热性是空气的28倍，人在水里停留8分钟所消耗的热量与在同样温度的空气当中2个小时所消耗的热量相同，所以它有更好的瘦身效果。游泳的时候新陈代谢速度很快，30分钟就可以消耗1100千焦的热量，而且这样的代谢速度在你离开水之后还能保持一段时间，所以游泳是非常理想的减肥方法。 Keep running, let's go。Someone help us, please. Oh, Jesus Christ Almighty, do I feel alright? Numb or slightly? I wanna get a flat, though I can't afford it. It's just a bureaucrat, so won't give me a mortgage. It's very funny, cause I got your fucking money, and I'm never gonna get it just cause of my bad credit. Oh, well, I guess I must have bumbled. I suppose it's just the way the cookie crumbles.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不会游泳，我们可以跳绳，很多女性朋友都不会陌生，但是对于跳绳的神奇减肥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好好把握。从运动量上来说，持续跳绳十分钟与慢跑30分钟或跳健美操20分钟所消耗的能量相当，所以跳绳是一种能在短时间内消耗大量热量的有氧运动。咱们开始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Can't see. Like a seesaw, should've just taken her to the cinema to seesaw. Oh, she let me sleep with her. I figured her figure's a short, short winner. Plus I got a lead from the back, I'm a skipper. You make my heart skip, skip, skip, skip, skip, skip a beat. Talking to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 Laying Get what you got coming to you. I know what you like, you know that I'ma keep it com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moment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otta move easy. I may have to go and work, girl. I'm pushing like this work, girl. Issue with the good to function. I'ma enjoy it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didn't know, but when it's lunch time, I'ma get it by the way, girl. But only if we spend some time, some time.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feels right. Baby, baby, now. Tell me how you feelin', baby.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帝都风范，原汁原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欣婷。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万丰路到小井南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从北四环东路辅路到湖光桥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三环中路东向西，从北辰路到北太平庄路有 1.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东二环北向南，从南门仓胡同到建国门北大街有 2.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学院路南向北，从北四环中路辅路到至新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丰台北路辅路东向西，从西局西路到万丰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亮。 上午10:45会有震撼的你，上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OK， 欢迎回来，音乐加点料继续陪你来听歌。闭上眼睛听听音乐，让眼睛休息一下。如果长时间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眼睛有可能会长结石哦。重庆的舒女士四号开始眼睛一直感觉有异物，无法正常睁开，做过眼科检查之后才知道自己眼里已经长满了结石，经过半个小时的手术才处理完。而引起结石的原因让她万万没有想到，本来工作就需要长期的用眼，但偏偏她是一个电视剧迷，晚上11点下班之后她就开始利用唯一的空闲时间来追剧，一般要看到凌晨的2-3点，有时甚至要看10几集，所以就出现了结膜结石。预防出现结膜结石的关键就要养成健康用眼的习惯，不长时间做低头族，不乱揉眼睛。不知你想要放假休息，眼睛也想，眼睛想旅行，请出黎明。 我似鹏飞，东去东碰到你，两眼捕捉你，看见什么？看到欢呼叹气，什么都想，即爱即有。

选择泪光的决定，记得让眼睛休息，不要让它流泪了才知道珍惜它。用完电脑之后喝点酸奶吧，酸奶可以减轻辐射损伤，抑制辐射后人的淋巴细胞数目下降的作用，而且晚上喝酸奶最补钙，12点至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食物中的钙吸收，让各位青春永驻。跟随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结束今天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拜。 夏天，有海风吹过棕榈。